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而家呢個左膠嘅暴動咧，就蔓延到倫敦。呢、這個暴亂組織叫 BML Black Lives Matter 咧，就發動一啲暴徒咧，就大肆破壞石像，就前首相丘吉爾啊，擺喺呢個國會廣場啊，嗰個石像咧就俾人喺嗰個座底度話佢係種族主義者。 嗯， 咁咧另外咧嚇，而家呢啲個呢啲左派暴徒咧，就直情咧就到處咧就指手畫腳，譬如話將嗰個字叫 black 嘅咧就列為敏感詞， 嗯， 譬如話叫做黑名單，佢哋唔可以叫做 blacklist， 嗯， 係嘛？就呢、這個啊，譬如話叫有啲詞語啊，叫做 black money。咁咧又話呢啲咧係有種族意味。 我今日喺網上邊睇一條片啦，就係、是、一個非裔嘅黑人女人咧，就質詢呢個英國嘅內政大臣啊，嗰、那個應該是女人嚟嘅都係，我睇到巴裔嘅，哇嗰、那個辣啊！嗰、那個用翻自己咧巴裔嘅身份咧、嗯，即係有即係有色啦，少數族裔啦、嗯，去反駁翻。 係 啊，因為我就譯唔到啦，因為佢裏邊嗰啲咁嘅即係粗英式嘅嗰種麻辣咧，就真係咧好犀利。因為佢用翻自己嘅例子去反駁對方，因為對方質疑咧英國政府咧嘅一啲反歧視嘅政策唔夠啊。咁、嗯、嗰、那個內政大臣就嚼翻佢話咧，我啊由細到大啊。 嗯嗯 即係經歷曬呢啲咁嘅，即係有色人種嗰種處境或者係經歷，我點會唔知道究竟而家嘅即係呢啲 佢做到內政大臣 反歧視法究竟係咪足夠咧？ 咪已經咪種族平等咯？你而家財政大臣係來自印度裔， 嗯 啊呢一位叫做內政大臣啊。嗯都是有色人種 巴裔嚟嘅，應該係巴基斯坦。 所以到底有咩問題咧？啲人喺度嘈嘈乜嘢咧？係嘛？咁、 嗯、 尤其而家你破壞呢個叫丘吉爾石像，而家你首相莊漢生又自稱係丘吉爾專家，嚇點解咧？係唔派軍警出嚟啊？係去鎮壓呢啲暴徒 咯。因為即係我哋講翻琴晚嘅話題啦，即係嗰個佛萊即係被壓死嘅黑人啦，咁。佢的而且確係遭受到警暴， 嗯， 警員都已經被控謀殺啦， 嗯， 警隊亦都要重組，但係同時間佢唔代表咧佢係一個偉人， 嗯， 今日咧就新聞報道咧依位死者咧就出殯啦，咁當然萬人空巷啦，好多人去悼念佢，咁、 嗯、 但我見到有啲人舉牌啦，我唔記得個英文啦，類似係 You are the greatest。 嗯、 即是你是最伟大的。嗱、 嗯、 我又觉得好有问题。 嗯 啊 这个、是罪犯来的。 并非他因为是被警察用过度的武力致死他就伟大。 啊、 因为他的身份或者他的一些即过去的犯罪记录甚至他当时有没有拒捕同埋警察使用的武力究竟有没有致命呢这两件事是独立事件来的。 嗯、 即是两者是不相矛盾的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警察可以是施暴可以令到他致死但同时间他亦都是一个罪犯、 嗯、 或者他当时的而且确是违法甚至他有拒捕。 嗯、 那你不能够他这个人死的时候呢你将他抬升到去到伟人级数。 嗯、 现在他们那种左翼或者左交就是这样、 嗯、 将他神化了整件事。 不过呢现在出现一件好事呢就是、啊、一些呢外国的英国群众包括足球迷。嗯啊！見到咧呢、這個首都咧係陷於文化大革命，已經自行組織、 嗯、 啊，就衝走向呢啲咁嘅歷史嘅石像，組成人鏈啊！咁咧，然後咧對付呢一班咁嘅暴民啊！ 嗯， 咁啊喺呢一班暴民眼中，呢啲外國嘅民眾自然係佢哋認為嘅極右啦，係嘛？ 嗯， 但係咧，我就認為咧呢啲人係代表常識、理性同埋公義同埋事實。 嗯 啊！咪一早就要啦，啱唔啱啊？ 嗯， 因为咧，而家呢啲，因为伦敦嘅警方咧系空前软弱， 嗯， 啊呢、這个咧叫单脚下跪啊，呢啲咁嘅民粹啊， 嗯， 啊呢啲咁嘅所谓嘅大爱仪式啊，呢、這个病毒咧系传染到去英国， 嗯， 嗰啲咧警察咧系唔敢镇压， 嗯， 因为惊俾人话系种族主义者， 嗯， 咁既然警方无能。 就由爱国群众自我组织，包括很多球迷，虽然他们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但是那种爱国的情怀非常之淳朴，一旦他们现在操入去这些历史景点，就会有非常之我期待好想见到的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一些是爱国群众自行起来是进步同埋咧，保家卫国，捍卫传统。 嗯，咁啊， 嗱，而家我喺度声明先。 嗯， 呢个系讲英国，同埋前两日讲美国。 嗯， 你唔好将我同鲍伟聪呢啲咧，系攞嚟平衡阅读，同远东任何城市比较，两者不存在任何比较性。 嗯， 系咪？啱唔啱？ 两者根本亦都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要睇个 context， 即系嗰个。内容 梗系 喂，发生呢种事件嘅两个地方， 首先系民主， 完全都唔同个背景，系嘛？ 系嘛？所以咧就啊，而家咧，英国嘅一啲咧足球嘅领袖咧，已经系公开指斥伦敦警方啊执法不力。 嗯， 如果你哋唔做嘢，就有几间球会咧系准备啊。就自行组织咧呢个自卫队咧，同埋讲到明会对呢啲左交暴徒动用正义嘅武力，所以啲香港咧唔好喺度执人口水味，系嘛？走去边见到呢啲咧咩咩 BLM 咧？啊！又走去咧，可能組織呢啲咁嘅， 喂有 喂你 有政黨，有政黨走咗去美國大使館示威啦！ 喂大佬，你顧下你自己個爛攤啊，關你差事咩啊？ 你顧掂自己先啦， 係嘛？你唔好你班友啊，你唔好咁串啊！兩個月之後啊，可能你要走埋去同一間美國領事館拍門乞求人哋收容你做難民啊！好啊！嗱，我喺呢度咧，请美国领事馆录低我哋今晚啊呢啲嘢。 你 如果两个月后呢班走去做难民咧，唔好俾佢啊！ 喺当初 Donald Trump 竞选嘅时候，几多呢啲咁嘅左翼或者嗰啲咩民主嗰啲团体啊乜嘢啊时事评论喺度闹佢，跟住佢当选之后都冇停过。好啦，当而家即系立国安法啦。又要求咧美国总统咧就出声，跟住要求美国总统咧就唔知点样制裁香港，定要求美国又做啲乜？喂，当初系你去反呢个 Donald Trump， 你认为佢所有嘅嘢咧都系民粹啦、民族主义啦、或者系咧白人至上啦、歧视诸如此类，甚至佢嘅个人私德都有问题。喂，如果既然你系咁样嘅，你而家香港有咩事？你做咩去揾呢个人呢？你做咩嘢要去揾美国帮助呢？你做咩要美国介入呢？ 系 嘛？你应该系即系就算佢啊嚟帮你， 行不司徒华嗰只， 你都唔好要啊嘛！ 民族风骨啊嘛， 系啊， 坚决拒绝外国势力啊嘛，香港人嘅事自己搞掂啊嘛， 咪就系咁咯。 即系你头先你所讲，你指系边个先？ 吓、啊，好多噶、 啊，哇！次次好咁，唔好只一个，因为我呢啲 唔系一个啊， 系 好多评论啊，好多甚至政党啊， 啲文人啊， 系咯， 所以咪香港人咧，即系我又得罪讲佢，无论系咩色啊，搞政治啊，系幼稚嘅居多，系好幼稚。 有时唔好评论咧，邻近地区， 所以我哋呢啲老虎蟹咧，真系好彩企正个位咧，光明顶啊，系 strictly 系旁观同埋评论。 嗯， 绝不落场参与。 嗯， 因为咧唔系我唔敢，亦唔系我唔想，系我好惊惹到啲猪队友。必定嘅，如果你呢啲咁嘅烂场啊，你走去参与去搞埋一份， 喂， 你会一定有猪队友。所以咧，阿鲍伟聪你就好嘢啦，企呢个位系嘛？ 唔系，因为呢、這个 纯粹系评论，而且我哋咧非常之客观公正。 我哋你记唔记得当时又我哋又要提旧事，史诺登系咪有民主派政党走去示威？ 咪就系我哋第一个节目带头鞭挞噶啦， 话美国咩依样嗰样， 呢个叛国反嚟噶嘛？呢、這个 系嘛？ 系啊， 又话佢美国咩侵犯呢个 私隐 啊，又依样嗰样 系 嘛？ 而家、啊、走咗斯洛芬走嚟香港， 咁即系美国系邪恶啦， 俄国喎、 啊。咁、啊、你而家你依个政党或者啲泛民政党，你搵美国嚟做咩啫？你过美国见人做咩啫？ 系咪先？咁神经错乱啦，呢啲人 好多神经错乱， 都唔记得咗自己做过啲乜嘢。 因为读书未精啊， 吓、啊！我哋成日都话光明顶，我哋唔系讲政治，我哋讲逻辑就系、你反过美国，你反过特朗普，你就唔好今时今日期待美国帮你。 因为咧，你要知道咧，系嘛？香港嗰啲咁嘅文化人知识界咧，系嘛？佢哋啊，长期系睇《纽约时报》同 CNN 你啊。系嘛？咁呢啲咧我都睇嘅，但系咧我哋咧就好反对样嘢，就系睇埋一边嗰啲，即系你冇一个同温层嗰处咧，然后依偎取暖啊！你嗰个视野一定要扩大，你要听下唔同嘅观点啊！吓，呢个法官咧，你要控辩双方咧，你都要 grant 一个时间，相同嘅时间咧，然后你听下，然后你自己达成个 边有？咁样啊，佢哋我你琴晚话，即系等于你喺度嗌 BLM 嘅时候、其实黑人 你知唔知后边系咩？ 黑人系最容易企嘅呢个位，即系你同情黑人， 系 嘛？呢啲系完全冇成本噶嘛，即系等于嗰时讲咩咩嗰个十六岁瑞典靓妹叫咩贝利通，我唔记得咗个名 啦。系嗰个人， 嗰个你喺度嗌呢个全球暖化咩咩 How dare you 咁样，好易嗌嘅咋呢啲。 呢个泼妇骂街 How dare you 啫啊！ 即系呢啲位好易企嘅道德高地。 咁系啊，系嘛？ 嗯，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其实咧喺美国黑人里边咧都有一啲知识分子咧非常之清醒嘅。呢一班知识分子叫黑人嘅保守主义者。最近呢是他们的文章呢是很多人看的呢亦都是有很有影响力的有位叫苏威尔博士 ,Dr. Thomas Sowell。这个呢 ,Sowell 本身呢他是黑人来的。他是黑人呢他就呢是站在保守主义那个角度。是吗就是指出呢是你刚才呢这些这样的问题指出的问题是吧、就是呢左交呢是利用这个黑人那个种族主义的问题去达到一些呢伪善的目的。这个除了 Soul 之外呢另外一位叫做 Dr. Shelby Steele, 史迪尔。这个史迪尔呢是写过几本名著是专门研究呢这个左翼大爱这个这样的骗局里面呢是隐藏住一种呢叫做受害人的文化。这个受害人的文化呢是一种所谓的白人的罪疚感的延长。这些白人的罪疚感呢是被啲人呢是用来滥用。被人滥用就搞到呢是黑人和白人一起是联手加上这个网络和这些似是而非外部势力的影响呢现在正在摧毁美国的民权。我们看看1968年那阵时的马丁路德金人家的黑人出来示威要求民权呢你不要想第二样。你看看那时的衣着马丁路德金呢你闭上眼你看见他的形象他穿西装打太。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牧师。那阵时的黑人呢一路呢是在第二啲州步行去华盛顿呢是高唱圣诗同埋打住基督教嘅理想嚟到质疑点解你啲白人呢将佢哋呢是区隔同埋呢对佢哋歧视。你睇嗰阵时嘅黑人啊你包括你睇嗰本咩叫绿宝女友係咪嗰个时代啊人哋嗰啲黑人呢就算上街抗议都着得好体面。同埋呢佢哋揸住本圣经好似 Donald Trump 咁。而家嗰啲你睇下嗰班呢 嘩。係啊如果你讲开一样嘢。 吸毒污嘢係咪着到呢真係烂仔流民。我係唔好讲第二样。如果你係老板呢係建工呢你睇一个人嘅衣着本身係一个 statement 嚟嘅。所以就可见而家呢班叫 BLM 呢佢哋嘅意识形态。就已经同佢哋而家把口仍然系赞颂嘅嗰个叫做马丁路德金咧，嗰代系唔同。 因为咧，如果数翻历史咧，当然好早。如果讲西方嘅国家，法国系最早废除呢个奴隶啦。喺法国大革命之后嘅第一共和，应该系1790几年嘅时候就废咗奴。咁但系跟住落去咧就系英国啦。咁英國呢就係由貴格會開始呢提倡呢啲廢奴。貴格會當然就係基督教嘅一個即係一個分支嘅教會啦。 咁啊，跟住后来咧，浸信会啊、卫理会等等咧都加入。所以其实系呢个系宗教嘅一个感召嘅力量嚟嘅。如果有睇嗰套西片叫《Amazing Grace》啊，嗰套电影好好睇，就系讲呢个韦伯福斯呢个人咧，点样去争取英国废除呢个黑奴同奴隶买卖嘅经过。嗱，无论点，我琴晚都讲咗，你唔能够上诉历史去到即系无限远去咁样去批评以往嘅一啲即系所谓文化或者现象。你要睇翻嗰个民主国家或者系佢哋背后佢哋自己进步嘅过程。英国系好早废奴，其实都算喺美国远远早于美国。咁而里边咧，好似头先你所话，系背后有一个基督教嘅背景，唔止马丁路德金，系远至英国废奴嘅时候嘅贵格会都已经系因为宗教力量嘅感召，而唔系而家其他宗教信仰嘅非裔黑人。因为他们本身过的文化的日子根本都已经不是平权的了。例如男女不平等，例如要施行一些即是他们的宗教活动，或者男女又要分开诸如此类。那你争取你的肤色平权，但你的宗教是不平权的。那又怎 么 呢？是吧？这些其实即是触及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争取肤色的平权的时候，你的宗教是不是又是平权呢？对于很多东西。当然大家即可以自己去评论啦。所以你回转头，你除了衣着之外，其实喂宗教都是的。是吗？现在的宗教 不同 多当时英国的宗教。 就进行一只叫语言大清洗，将这个 black 字要全部去清除。譬如不可以叫黑名单 blacklist 、现在这样史提芬霍金所讲的宇宙黑洞。又是不是应该改做威？ 有人姓 Black Smith 的咁点啊？ 系啊， 咁点啊？要改啊？ 系嘛？啊，呢个叫 blacklist， 仲有一句英文叫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咁垃圾 咧，吓 blackmail。 咁 而家咧系咪要牛津大字典 全部改晒？ 改咧系嘛？啱唔啱？所以呢股咁嘅文革嘅妖风咧，系一定要用武力去制止。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好啦，咁啊，国外嘅左交之王，我哋继续观察。不过翻香港咧，即系呢几日咧，嗰个国泰啊，获得呢个特区政府注资啊，即系令到好多人咧吓议论纷纷。呢个冰冻三尺啦，当然个近因就系呢一个病毒啦。呢个亦都唔系国泰唯一一家啦，全球嘅航空业咧，我谂真系吓，唉，即系。冻过水啦，尤其系国泰啦。 陈茂波出嚟讲过嘅，佢话因为呢个航权嘅问题咧，唔想落喺外国嘅航空公司上边，咁啊，即系暗中吓，甚至系个潜台词咧，会唔会又系牵涉国家安全咧？咁啊，所以先至救国泰咧。咁啊，其他企业又救唔救咧？将来 已经救咗海洋公园啦。第二就國泰啦，咁仲有咩品牌？第三間我諗咧，望落危危乎有少少啊咩嘅就迪士尼嘅喎， 迪士尼 特區政府佔大股喎， 係啊， 嗱而家咧即係嗱呢三件啊香港嘅品牌資產咧，其實而家都係特區政府咧係已經有相當程度嘅介入或者接管，即係話如果你睇。海洋公園、迪士尼同埋國泰咧，以呢三間為標準咧，香港咧呢、這個係唔係一個一國兩制嘅資本主義制度咧？因為已經咧呢啲係大陸嘅話，即係叫國企啊，就叫國企化，係國家接管啊，或者叫政府接管。香港唔係一個國家，就政府接管，已經有若干社會主義啊嘅特徵啊。這個咧而家。因为呢个迪士尼本来都系特区政府占大股嘅，系咪？咁但系呢个国泰而家咁样样咧，去救命同注资，以后呢个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呢个大股拥有嘅一个航空公司嚟嘅。 系啊， 咁啊，将来仲有冇第二啲咧？ 喂，咁 嗱，譬如话喂，好多地产，包括地产财团，如果佢觉得唔掂，好唔好亦都系特区政府 不要只是偏袒英姿太古，其他那些也都应该照顾。 嗯， 是吧？ 这些以往的所谓小政府大市场，我想 积极不干预啊，你做好 的已经。 曾荫权那时候讲得最多， 嗯， 这个积极不干预，后来这个他的继任人就说叫有所作为。咁你呢个作为系唔止有所喎， 嗯， 系好劲喎， 嗯， 系咪？ 系，咁啊，特别系即系关乎民生嘅问题啦，就往往咧就成日话要点啊，量入为出系嘛， 系啊， 跟住又唔可以咧就开咗个先例，咁啊，但系去到呢啲即系拨款俾海洋公园同国泰咧就。几十亿、几百亿咁样咧，就免不改用。 嗯， 啊，咁你虽然你话系一次过啫，咁但系海洋公园你都睇唔到佢有咩起色噶啦。咁，一年之后点咧？咁，国泰系咁啊，而今次你就即系注资同埋贷款啦。咁，唔担保一年后呢个成个世界嘅航空业会复苏嘅，同埋我哋都讲过啦，呢种咁嘅经营方法或者系咁嘅服务啊，咁啊能唔能够继续赚钱呢？已经唔计佢嗰个燃油嗰个咩对冲，定系嗰个 系唔系汽油啊？ 汽油嗰个啦，系嘛？嗰度又已输到 几年前 屙血啦，系嘛？ 咁即系你个国泰嘅问题咧，同埋你系嗰个缩影咧，就系，香港啊呢，這个22年来咧，嗰种咧唔人唔鬼咧，系嘛？太过多老板要服侍，除咗国泰咧，另外而家有一间就叫汇丰。个处境都类似，系俾人逼佢咧，系政治表态。点知一表咗态咧，你讲系喺伦敦嗰度咧， 系啊， 就英国国会咧吓嘅议员咧，系觉得非常之唔开心。而家咧要召汇丰啊嘅负责人咧去国会接受召费。同埋呢个国务卿庞贝奥都话，话你哋呢种咧系只系一心眼中咧系得利益咧，系唔顾一国两制底线。汇丰个前景呢，我諗未来几个月呢都有好多嘅揣测同埋顾虑啦，係咪？而家你咁样样呢係选择係归咗边呀，呢个英美呀呢两大呢个国家政府又点睇你呢？呢，个会唔会埋伏咗日后港元受冲击嘅伏笔呢？ 咁仲有好多变数嘅，係咪？即係仲有譬如话譬如何志平啱放咗出嚟啦，系嘛？咁呢啲白手套从事好多呢啲金融嘅调配活动，我唔好讲贪污贿赂啦。咁究竟有冇经过某啲银行或者某啲即系户口咧？咁美国政府同英国政府自然可以掌握得好清楚嘅，系嘛？咁到时候即系有冇乜嘢后果咁唔知嘅，系嘛？ 尤其咧，而家呢个特区政府财政司长陈茂波就非常之口硬啦，系嘛？就话呢个港元联系汇率咧，系唔系受呢个美国咧睇美国嘅面色嘅？冇错，美国当然总统唔可以签一个总统首令，话宣布美元咧由今晚零时开始系同港币脱钩。但系美国手上咧都有几张牌嘅，譬如话佢已经行咗出嚟咧，就会话一国一制讲咗啦 ，Donald Trump。 话 呢个咧已经咧系为佢日后啊打出好多劲牌咧，系留下伏笔。当然佢而家讲咗个朗未有细节。系咪？譬如当佢美国咧系发起恶上嚟，尤其系佢认为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佢可以抵制你呢三间发钞银行，话喺三间咧，我先抵制一间先，就话咧呢间系不准啊，由美国政府下令，全球嘅银行不准同佢咧系有任何兑换美金嘅交易。 就系有人讲话，即系等一个 SWIFT 啊嘛。 唔系 SWIFT 啊，净系兑换美金咋？ 净系兑换美金啊？ 系啊，因为你香港你要发钞。是不是要有相应的价值的美金是拿来做储备的，你的美金是有限的，1000亿定2000亿，是吧？ 但话大伊布真的打仗的了，去到 打仗的了。同埋呢，据说啊，据内部有些人士说，你香港只可以 7.8 同呢個美元係掛鈎咧？因為以前咧，因為美國承認你呢個一國兩制地位同埋俾面，所以美國金呢個聯邦儲備局咧係有一個户口啊，係特登開俾香港特區政府嘅，係兑換美金。 嗯， 兑換幾多咧？基本上係冇阿支阿助， 係啊， 係無限量支持。 喂，即係等於好多投資者或者資金。基金佢信香港是因为香港背后美国 有美国照。 是啊，而家美国唔 系信你啊，系信美国啊。 是。 好啦，如果有一日传说中这个储备局嘅香港金管局呢个户口系被美国佬封闭。好啦，你可以照样兑美金，你咪喺世界各处去攞囉。啊咁而有美国话呢三間發鈔銀行，佢揀一間咧係去話制裁。 嗯， 你全球 Citibank、德意志、泰國盤谷銀行咩嘢啊？澳洲邊度、加拿大唔知邊度同親佢交易嘅咧，我就制裁你哋。嗱 ，what if 如果佢咁啊，會點？ 嗯， 嗱，佢講啫，佢未必做。佢講啊，話考慮咁啊，咁你覺得會有咩效果咧？ 嗯，或者制裁某啲嘅官员或者某啲嘅人士嘅时候、如果有银行同呢啲官员或者人士嘅业务、或者佢私人系有所谓transaction， 即系话佢有出入嘅，都会遭受到制裁嘅。 咁你估啲香港呢三间叫中国汇丰渣打， 嗯， 有冇同香港特区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又或者美國而家睇中準備喐嘅嗰班，唔知係邊啲人啦，係、有銀行户口或者 mortgage 啦、又或者咧其他嘅貿易咧，話呢度咧嗰句嘢一出啦，平拎白行，所以咧一位金融專家係嘛，叫做阿巴斯，佢賭18个月港元同美金甩勾，佢攞200亿出嚟睇呢只牌，一旦如果贏。佢贏咧，佢嗰個基金咧，將會賺超過唔知幾多1200亿。嗱，佢而家咧就今日出擊啦，18个月，即係1年半。 嗯， 啊，我唔知咩意思啊，呢啲啊，係咪佢有消息啊，定係乜嘢？啊，但係咧，所以香港呢啲高官咧，嗱，即係陳茂波就好奇怪嘅，佢把口咧就真係硬過碌蔗，但係佢每次講嘢出嚟咧，眼眶紅紅啊，就目閃淚光啊，啊， 眼乾啫。 咁你到底硬定係軟咧？眼乾呢幾日呢輪而家嗰個香港天氣好乾咩？濕度啊係73%啊，日日落雨啊，點會眼光啊？眼光咪搽滴兩滴 V 老督眼藥水咯。以前幫襯我哋商台40年前係嘛？人人讚 V 老督最好係咪？唔聽過 其他 係嘛？日本 由細聽到大。 咁你話出嚟而家呢幾日講嘢咧係眼濕濕係咪？ 嗯。 咁啊，請你向公眾解釋。点解你把口咧就咁？ 喂，唔止佢、啊，我收到啲风咧，成个行政会议咧，依几个月咧都头耷耷、眼湿湿噶。 嗱、啊，香港仔咧系最精嘅，啲中环精英系嘛，冇死错人嘅，喺下边碌上嚟系咪？又 Hong Kong U， 又 AO， 又咩嘢系嘛？ 嗯， 讲到话咩唱国歌、咩国旗，个个都识得埋位口噏噏嘅，系嘛？仲可以咧。一路唱嗰對眼啊，嗰種濕潤度咧，係拍住阿陳茂波呢幾日添。 咁點啊？ 但係講到一個錢字， 係啊 ，money 啊，咁大家心中有數，心照啦。 喂，依條國安法，你估啊，對嗰啲住喺公屋、深水埗、劏房或者呢啲咁嘅即係身無長物嘅香港市民好大影響咩？最大影響咪好似陳茂波呢啲係嘛？即又有錢又有面，啲老婆仔女又有外國護照，或者喺外國又有產業嘅，嗰啲先至咧，即係半夜夢回啊，食唔落飯啊嘛，係、嘛？所以佢哋好慘㗎而家。 巴斯係咪贏硬咧？咁我哋就唔知啦。你要問金融界嗰啲專家，或者輸都唔定，係、嘛？但係咧，你話頭先即係跟因應上兩個禮拜五阿 Donald Trump 出嚟咁講，劈多一句話叫 One Country One System。 嗯， 然后指示各部门系考虑制裁嘅措施， 嗯， 系嘛？ 咁你覺得點？你認為呢啲係咪天方夜談？ 梗唔係啦，最危係因為而家佢可以，我哋叫擠牙膏咁樣出啊嘛啲。 佢又睇你演出啫，所以係咪啊？ 佢唔使一鋪出曬嗰啲牌。 你話六月底啊嘛？ 即係我哋坐大碟或者玩 Uno 啫嘛，係嘛？ 啊，所以唔使驚，你唔使恐慌。 嗰啲 draw four 啊，嗰啲你唔會隨便出住㗎。 大把人喺啲基站起落之間咧，係發達係嘛？好啦，廣告翻嚟再講。嗱，仲有啊！你而家特區政府嘅注資啦，273亿， 系270几亿， 270几亿啊！咁你有冇谂过喺一两个月后，如果美中之间嘅对抗升级，而美国咧有关部门，包括航空部门，系出一个声明，话佢而家认为国泰航空公司系香港特区政府公有嘅航空公司，所以。因为你香港特区政府執行呢个国安法予以制裁，成间叫做国泰航空公司嗰时嘅国字呢就会用简体字，係唔准你飞呢个美国国境。 唔会呀嘛，咁严重。 喺三个月前，如果你话人大两会是会将国安法引入香港，并且有一个港区人大叫陈万仪提出，要喺陈万奇提出喺香港成立国安版的办公室執行拉人。那你都觉得不是吧？是 的。 三个礼拜前大把人都说不是吧？你现在又说不是吧？不是吧？我都想不是啊。但而家咧无定向飞弹啊，好似前几年嗰套戏叫《无定向丧心病狂》啊，阿根廷片啊，黑色喜剧，乜嘢都有可能，系咪？ 系咁啊，因为几个变数啦，第一就系国安法具体嘅条文未出啦。 咁所以佢呢啲都未 係啦，等於美國嘅所謂嘅制裁或者佢提出點樣會處理個香港政策法亦都未知啦。咁因為呢兩邊呢嘅變數係太多啦，而家再加埋 Donald Trump 呢已經透口風，話究竟之前啊簽落嘅中美貿易嗰啲咁嘅條款啊，究竟仲算唔算数？ 同埋你特区政府占大股嘅国泰航空公司旗下有好多波音737客机。如果佢要制裁你，落命令不准咧，系保养、维修，系嘛？你头唔头痕？一刀切。 哇！咁即系好针对国泰噶咯？如果咁 唔系针对国泰，针对香港特区政府。Nothing to do with 国泰。啊！亦都 nothing to do with 太古，系咪啊？咁当然太古已经卖咗种走甩啦，系咪啊？啱嘛？ 喂，我觉得呢啲香港人都唔担心，佢搭第二间航空公司嘅啫。 唔紧要，咪搭咯。 而家最担心系你唔签证俾我个仔女去美国读书啊，大佬。 咁啊，去英国咯。不过好似喺英国都有议员提出咧，话驱逐英国大学嘅中国留学生。嗱，呢啲后续咧。是要跟美國佬呢嗰步係跟到幾密呢而家未知。 咪仲有一個變數啦，就係而家 Donald Trump 嘅民調呢唔知點解突然間可能因為嗰單黑人嘅事件呢就大幅落後啊。咁啊唔知道連任嘅機會會唔會受到影響。咁啊嘩呢啲變數太多啦，幾即係都好難計呀條數。所以學你話嚟緊真係發生咩事呢，冇人敢擔保。或者真係會發生㗎。 所以咧，即系未来香港咧，啊呢一两个月，哇！即系我可以讲话系太平洋战争以来未见过咁大嘅动荡。而家啲咩六七暴动啊，踢埋一边啊，幼稚园啊，而家系咪？而家真系玩劲嘢，同埋咧就真系一个字叫 uncertainty。 系啊， 或者叫英文话斋 on uncharted waters。因为 Donald Trump 如果佢计到条数，佢连任有即系有危机嘅时候， 佢同你揽炒， 佢同你揽炒点？ 当然啦， 佢喂，横掂我冇得做噶，你谂下啦。如果我系 七十几岁，我三年咧，我辛辛苦苦冇咗个股票指数上去， 系啊， 将嗰个失业咧系揿到咁低， 系啊。 你而家第一镬，就叫做冇肺病毒，第二镬，整咗个叫全国大暴动，同埋左交而家想咧 是推动政变， 嗯， 在里面呢直情呢是想摧毁西方文明。咁你话 Donald Trump 而家， 我代入一样嘢啫，就好简单。 如果佢冚牌， 如果我发现我就连任唔到， 啊， 我最后嘅几个月我会做咩？ 嗯， 我咪同你揽炒咯，美国 系啊， 系嘛 啊， 唔好讲笑啊。 大陆都会嗱，我哋上个 我唔希望发生啊，但系 我哋上两个月讲过啦，我话如果一旦美中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宣战咧，香港系会拉好多人嘅。呢个系数以千计，已经系 above 嗰个国安法噶。 嗯， 呢个你进入战争状态咧，好简单。你睇翻罗斯福时代，将美国国内嘅日本人全部拉晒入禁闭营。嗱，嗰条数系另一笔嚟嘅。 哇，嗰套电影又好睇，《Come See the Paradise》， 你有冇睇过？ 有啊，梗系有睇。 所以读历史嘅先知， 系嘛？系啊。 嗰陣時唔係話啊三幾個啊，或者 全部日裔美國人啊嘛， 係嘛？嗱呢啲咧係會唔會發生咧？ 嗯， 啊我同你梗係唔係咁希望會啦。 嗯， 啊但係而家你香港係一個未知嘅水域，係咪英文話齋 ？Uncharted water。 好啦，聽晚11點。